喂，大家好啊，多谢你继续收听这个五年都仲在线仍未断线的网络媒体 Ragazine。 我是这里的节目主持 Carl。 电影侠 Ryan 小兵投行电影院， 欢迎收听这个星期投行电影院。今天很幸运地，上星期我们无限剧透这个死侍二是没有令到今个星期我们收啊，不是，是没得做的。上次有人就无限剧透完这个 Avenger 3之后，跟着那个星期就没得，我们就连做都不敢做，人唔知系咪惊个生命危险，所以就冇做啦。咁样，咁死侍二咧就冇乜问题嘅，因为冇所谓嘅，你知道晒剧情，你都系入去睇嘅啦，冇所谓啊。 唔系，咁其实都可以话某程度上都其实系观众个反应啦，亦都我咁讲啦，即系因为死侍毕竟都系一个新嘅系列啦，即系其实你话观众层面都仍然系累积紧嘅。咁啊，今个星期咧咁开画一共有五套片啦，咁啊市场焦点咧都系摆喺一套度啦，咁啊。事前新聞好多啦，咁事後新聞就更加多啦，咁啊，究竟成績點樣呢？咁我不如交俾小兵講一講啦。 係啦，唔知道交俾我講嘅。好啦，咁啊，市場焦點喺邊度呢？就係呢套死侍啦。二啊，因為開波就講死侍二啊嘛。咁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死侍二咧仍然咧都係啊各個片商嘅最愛嘅一個啊個院商最愛嘅一套電影之一啦。点解呢？因为你睇佢开嘅场次仍然都维持咗450至500场啊，礼拜六加场加到520几㗎。咁啊好似连一啲 IMAX 都开返呢个死侍二咁样㗎。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其实你见到每场人次呢其实都唔错㗎。你见到礼拜四五呢都去到40人㗎每场。一个唔错数字啦。咁啊礼拜六呢去到60添。即係喺加到500几场底下呢都可以將每場次推到60幾人，咁我覺得都真係幾唔錯啦。咁暫時十一日呢個成績大概應該就喺4100萬附近嘅，咁呢個數都算唔錯啦。 其實有一點我相信大家要注意嘅，其實呢個星期呢都係一啲中學生嘅考試嘅季節，咁其實呢其實市場氣氛呢就唔係話太過好㗎。咁啊，睇翻死侍二啦，其实死侍二咧，虽然话去到星期六啦，咁都去到即系接近250万啦，240万到啦。咁但系咧，其实系比起第一个星期、第一个周末700万咧，落咗超过60%嘅。咁其实如果你讲 V2 落60%嘅数咧，就唔叫做 perform 特别好。咁当然今个星期有个原因就有，因为有另一套大片上。咁但系另外嗰套大片嘅成绩咧。咁我相信呢个都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呢个都好值得开一个专题嘅。 好啦，咁去到第二个位置就开始有新嘅电影上啦。咁第二呢已经唔系之前嗰套Avenger 3啦，因为 Avenger 3都真系开咗好多日㗎啦，开咗成个月㗎啦。咁但系佢而家喺第三个位置嘅，咁我就会讲返。咁但系呢喺第二个位置呢系本周一套相对比较大型化嘅电影呢，就是迪士尼嘅呢个先啦，韩索罗星球大战外传啊。咁啊其实礼拜四五大概开嘅场次340至350度啦，礼拜六加到380人场次啊。咁呢个礼拜四五呢就平均入场人数呢咁就大概每场啦咁就大概25人度啦，礼拜六呢就轻轻咁上返42。嗰个爬升比率好似就冇呢一个嘅死侍二咁高啊，咁啊三日咧大概就300万到啊，好少嗰啲咁大型化嘅电影咧系喺即系800万楼下都算系算少嘅嗰个成绩啊。 其实咧呢套片咧，咁其实即系睇翻落去，我或者俾少啲数据大家留意翻啦。咁啊，即系星球大战嘅第七集啦，原力觉醒咧，其实收8000几万嘅。咁啊，之前嘅呢个外传《侠盗一号》咧，咁啊埋单咧就4100万。咁而啱啱五个月前嘅呢个《最后绝地武士》咧，埋单系4500万嘅。咁留意讲三套片咧都开圣诞嘅档期嘅，咁都有一个长假期喺度啦。咁今次似乎迪士尼都比较 aggressive 啊，咁啊都开一个五月份嘅档期。咁五月份嘅档期其实都啲片咧其实都有改过阵嘅，因为《死侍二》原本系排5月31咧。騰咗5月17，咁啊， 今次一開畫呢，其實就都市場係打咗個突嘅。個突嘅原因係，其實開個場數，首先第一呢，院商就唔係點睇好嘅，因為你場數竟然少過死侍二。咁其實院商係唔睇好嘅。咁但係更加令大家意外嘅，雖然你開340場，你都應該開到100萬啦。咁每場人次24位呢，其實如果你睇星期四呢，同呢、這個同日開嘅反啪啪同文同埋當期土落幕時去比呢，佢嘅入座係更加低。咁啊，去到星期六呢，終於其實都有個好處，就係有幾個即係都有唔同嘅粉絲嘅團體都開咗呢、這個即係包場，開嚟 Metropass 包咗兩場大嘅場呢，咁我程度上都將個入座率推返上42。咁啊，都咁啊，爬升比率85%啦。咁三日依家其實300萬，咁但係呢，一般市場預測都係話咧，呢套片咧好大機會，或者咧最多都只係大概1000萬左右嘅啫，最終 呢、這個其實都幾有趣嘅。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咧，迪士尼啦，其實二三位就係你包括咗呢個復仇者聯盟三啦，其實之前都係迪士尼嘅，大家成日都唔記得咗啦。其實咧呢一個 Star Wars 咧，再有不是呢個 Lucas 嘅係啦，一早已經成嚿嘢賣鳩咗啦，俾迪士尼嘅。咁咧迪士尼咧，其實揸水嘅速度咧，就呢個越揸越快。咁啊，依家有啲似老人尿頻咁樣啦，係啦，即係呢無啦啦有啲嘢其實應該夾喺中間出嘅啦。咁其實 Han Solo 從呢一個開始拍呢成個系列咧，就一路咧就得負面新聞係不停出嘅，即係咁啊啲咩換導演啊，演員又唔得啦，跟住又重新 train 過啦，跟住拍完咗啲就剩翻幾個星期拍完之後 KO 咗兩粒導演，跟住換咗個導演啦，剪接又換鳩埋啦，一從頭到尾咧其實都係冇正面消息嘅。 嗱，其實今次呢一個 case 都可以話咧，對於市場或者對於一啲即係比較正常嘅呢個粉絲嚟講咧，都係一個咧幾惡言嘅消息嚟嘅。咁我哋或者咧第二節咧，就都因為其實今次就住呢件事咧，我都訪問咗唔同嘅業內嘅人啦，包括院商啊、發行商啊或者宣傳方面。咁究竟層面係有乜嘢去到顯示咗出嚟咧？咁我哋下一節同大家講。咁依家講翻其他片嘅情況先。 講到好似就係轉咁咯，咁亦都大問題嘅係嘛？即係首先個名即係，因為我拼咧韓索羅，咁韓係 H O N 嘅韓，香港啊，索係呢個 S O K， 羅咧應該 L A W 啊，我唔知你點拼都拼唔到 Han Solo 啊，唔好意思啊 ，OK， 下套咁啊，跟住呢個復仇者聯盟第三集嘅黃昏之戰喺第三呢個位置，都係迪士尼放電影啦，咁啊場次大概就86-87。入座人數咧，每場人次就20人到嘅，即係禮拜六都係上到34啊，咁啊人場次200應該都真係咁上下噶啦，1,515,100萬應該都有限數啦。之後 應該埋單咧就會喺1.6億以下，咁應該過唔到阿凡達嘅紀錄。但係咧，其實睇翻落去咧，都算係相當之成功嘅一個系列嚟嘅，因為1.5億都唔係一個細嘅數目啦。咁啊，呢個星期其實有啲驚喜嘅啦，反而呢一套啦，環球發行嘅反啪啪同文，咁啊一套美式好傳統一啲性喜劇嘅款式，咁啊仲有啲美國式嘅大媽喺度啦，咁啊開畫咧其實就唔算話特別多嘅，因為其實咧本來即係大家預期韓索羅應該係收得幾好嘅，33間咧其實上得82場，但開畫每場平均人次竟然去到30，係過咗韓索羅噶。咁去到星期六咧，即刻咧百老匯院線自己戲院即刻加40% 嘅場數，33間87場係9000人次，係上咗1.6倍嘅，三日係125萬。 我必須講呢、這個嗱，呢、這個名又要拍得，呢、這個名又改得好啦。反啪啪同文，即係一聽就即係夠簡單易明直接。咁啊，當中亦都有阿謙仔好中意睇嘅呢一個男性裸露器官嚟出現嘅，咁啊， 死侍二都有。 哇！即係救命！第一，我從來都冇諗住睇呢個男性裸露器官，嗰啲係小兵先鍾意嘅。但係呢一套其實台灣叫《維雞總動員》啦，《總動員》啦。咁其實即係雞咧，即係其實唔係大家心目中嗰只雞啊，係呢一個男性呢一個器官嘅呢個簡稱係啦。咁啊， 因為叫小雞雞啊嘛。 冇錯啦，大啲佢叫雞巴嘅，咁但係用廣東話讀好奇怪。Anyway， 咁但係你要理解咧，本身就係呢個洋腸派對咧，同埋呢個戰輪三十嘅呢個 Super Logan 嘅咧啲間製作品咧，咁你都知咧，咁其實個戰嘅程度會有翻咁上下。咁結果咧就係、是、個流亡找唔到流亡咧，就變咗啲戰人咧跟住就當道咧。 最諷刺就係近呢兩三個星期啲電影都咁鍾意整彩蛋，我有彩蛋俾你睇啦，大家自己記住唔好咁早集啦。OK， 咁跟啊成績講咗未呢？成績係咁，成績係未講嘅。 咁跟住落嚟呢就要講緊兩套呢，都呢兩套好奇怪嘅。先嚟講一套呢有宗教意味嘅片名，但係冇同宗教冇關嘅片啦。呢一套呢係高先發行嘅日本片東野圭吾小說改編《當祈禱落幕時》。咁啊，就係呢個《麒麟之翼》嘅續篇。咁但係呢就呢套片好彩嘅，冇睇《麒麟之翼》呢唔會去導致睇唔明嘅狀態啊。呢套片係相當易明嘅，呢個有阿部寬啦，仲有呢個重島菜菜子啊。啊，果然啊，結咗婚都仍然 keep 到唔錯㗎。55場開畫21間啦，開畫每場平均人次25位，咁啊有1400人次，大概80000多。咁啊，去到星期六呢，咁啊场数多咗两四分之一，21间70场咧就30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43日40万。 系啊，礼拜六嗰个爬山速度几火啊，咁算系唔错啊。咁跟住落去咧就就系曙光发行嘅呢个上更上映嘅悉尼啊，咁啊上更映悉尼，更上映悉尼，唔好意思啊，对唔住我错。OK， 嗱咁个场次其实开起上嚟咧都算系。都幾多下嘅，係開到80場附近嘅。咁只不過禮拜四五咧，嗰、那個成績真係麻麻地啦，每場人次得11至15到啫。禮拜六咧縮咗啲場次啦，咁啊先至都係上翻去21度。咁啊三日夾埋42萬，咁都真係冇辦法啦，應該都真係俾佢係咪真係俾嚇親啊？ 其實套片都曙光發行，其實都同舊年年頭一套魏德勝嘅呢個52Hz I Love You 咧，都出現同一個狀況。其實曙光買咗唔少心機落去 preview 嗰方面，咁但係奈何呢，咁觀眾始終都覺得咧個吸引力唔係好夠，亦都對於嗰、那個即係個片中咧，其實個類別都有啲含糊喺度。咁所以呢，其實再加上其實今個星期要睇啲嚴肅嘅片呢，已經隔離有一套當祈禱落幕時喺度嘅時候呢都有啲影響㗎。咁啊跟住同大家睇睇安樂發行呢一套呢人獸交啊，對唔住鳥獸行，對唔住。咁呢套電影呢就都其實都倉咗好耐㗎，因為我係舊年喺多倫多睇嘅。咁就喺電影中心做㗎啫。咁但係呢每場平均人次呢開畫又係62位去到星期六係有82位㗎。咁啊，今四日咧應該係過咗10萬蚊嘅。 好，又係一啲安樂好精於做呢一類咁樣嘅電影嘅發行啦。 精於擺喺雪櫃度咧， 一來雪櫃咧，但係咧呢套嘢係個重點啊，其實係蒼井優。係，雖然我個人講蒼井優唔知點解有人話係蒼井空定係麻蒼優，我都唔知點解。咁但係蒼井優咧，唔係我啊，人哋問我啊。咁啊，蒼井優咧，其實因為呢套片咧，佢係喺日本咧，基本上環掃所有嘅呢、這個所有電影頒獎禮嘅最佳女主角嘅獎項，差唔多係。咁所以咧，呢套應該其實係一個幾重點嘅一套電影嚟嘅。咁啊，安樂就淨係安排一個院裏面度播啦。咁啊，每日播得幾多得幾多咁樣啦。咁啊，平均每場都入到60多人嘅八人。咁其實即係呢套片嗰個口碑啊，大家都真係冇辦法。得香港有一睇，即系呢度一睇咧，都焗住一定系喺度睇噶，谂系。 屌，台湾上谂咗好耐啦，即系台湾呢一套咧，嗰阵时咧叫他不知那些鸟啲名，他不知道那些鸟啲名字。咁其实旧年咧，釜山都有选映啦。旧年嘅呢系啦，跟住旧年最主要系咩咧？旧年其实香港嘅呢一个亚洲电影节啦，咁其实都有得睇嘅。但系咧，即系。講真啦，呢一套電影呢佢封咗五秒影後呢係你話係咪過譽呢就唔未去到過譽嘅，但係就你話係咪真係好好呢，呢、這個轉頭我哋有機會去再做呢個探討。只不過係蒼井優係今鋪呢係比上一次同呢個小田切約呢係呢一個去得再準啲咁解嘅啫。咁呢個轉頭我哋有機會先講啲入片嘅上先講 啦。今日仲有啲值得可以講嘅電影呢，例如呢個安樂發行嘅《廉倉物語》啊，唉， 咁咧， 做咩大家即刻嗌一声喺度啊？ 我惊又读错俾阿谦叔笑啊嘛。 关事啊，其实台湾咧，其实咧系收得几好噶，即系呢一套，但系香港真系收得唔系咁开心。 系啦，唉，冇啦，讲咗我 friend 个名出嚟添，因为我成日以为佢个名字，佢山仓叫谦仓咁样，咁成绩唔错嘅，其实咧系。每场人次有30啦，咁其实都上场前都系70啦，咁啊十乘以六咧去到45，咁啊400万都唔错嘅成绩啊。 好啦，最后仲有几廿秒时间咧，同大家讲另一套片，竟然继续上到系继续喺十大入边嘅咧，周立发行嘅《无声绝境》啊，去到星期六咧，仍然系有600多人入场噶，即系你去到咧4、5日咧系1770万，随时系1800万，咁当然仲有巴福斯发行，又系仓咗好耐嘅《圣鹿猎杀》啊，又系呢个康城仓底电影节嘅东西啊，咁啊星期六咧15场咧就系50000到噶，咁啊10日就40几万，咁啊算有所交代啦。好，第一节时间差唔多，翻嚟继续下晚电影。 好啦，嚟第二节嘅时间啦，咁啊摆脱咗迪士尼啊呢、這个一啲嘅之前喺 Marvel 时候好啦，咁啊死侍啊 Fox 嗰啲咁嘅嘢之后，咁啊甚至乎摆脱埋呢一个星战啊个嘢之后咧，咁其实跟住嚟紧咧，竟然一次嗰日就上好多套电影啊！ 群雄夺宝啊，因为咧下一套大片应该套6月7日嘅呢个侏罗纪世界嘅，咁啊所以咧嚟紧呢个星期咧共有10套片上啊，有10套到11套片上嘅，咁啊嗱林同大家介绍下啦，先嚟介绍一下台湾动画咧，今次有一套咧就是电影节做过嘅《幸福路上》啊，咁啊大家咧都有机会需要睇字幕，因为入面有好多台语嘅对白嘅。跟住啦，两套港片会上咧，分别会有呢个英皇发行嘅《某日某月》，咁就系导演刘伟恒继《黄间》之后嘅第二部执导嘅作品啦。咁啊，演员阵容方面咧，有呢、這个即系望落都仲勉强似学生嘅汤仪啦，仲有呢、這个咧，即系接近20岁嘅原岛大地啊。咁合演嘅咧，还有夏韶星、郑丹瑞同埋邵美琪。对唔住，邵美琪要澄清一下，佢系冇演死侍二噶，系。咁啊，跟住咧落去啊，另一套片会上嘅咧就系赵崇基执导、天天发行嘅《中英街一号》。咁之前都喺大阪电影节同埋乌甸尼远东电影节参展噶啦。咁啊，系一套黑白片嚟嘅。演员阵容方面咧系有游学修、廖子宇同埋卢振业嘅。好，咁跟住咧去到其他片，华语片仲有一套咧就系呢、這个《路过未来》啊，都系呢个旧年康城参展嘅电影嚟噶。 其实《路过未来》套片咧唔算差嘅，有兴趣嘅朋友即系到时可以有机会睇一睇嘅啦。因为无论康城有参展啦，咁同埋其实釜山亦都有选映，不过香港仓到呢个时候先上咧，真系有啲 大家明嘅啦，嗰、那个系一个雪柜嚟噶嘛，系咁啊，唔雪唔安乐噶嘛，系。好啦，咁啊，跟住同大家讲讲咧，就是、日本片同韩国片啦。呢、這个星期咧，一共有两套日本片同一套韩国片上噶。咁啊，日本片方面咧系有。动画新影发行动画，哇！呢、這个片名真系犀利，中二病也想谈恋爱， 个名好得意。咁啊，片头亦都嗰啲字咧写到好大只，咁啊，似乎都系啲啲少疯狂少少嘅狂想嘢嚟噶。 系啦，咁另一套咧就是、一套咧，听见片名同埋睇见个级别咧，好似有啲遐想嘅《星光睡美人》，系一套3级片。 其实咧，每日杀机好似都系呢一个，都系3级嘅。今日星期几啊？如果讲真3级都系好多。另一套呢一个中国 3D 亦都好似仓咗一段时间，但系唔系仓得好耐嘅。丧尸出笼呢一个厮杀血路咧，都系3级嘅。即系其实咧，你可能有色情嘅3级啦，你可能有疑似色情嘅3级啦，同埋 E 级，依家大堆呢一个食人嘅3级啦，其实都有好多3级，大家可以拣嘅。 咁都有一级片嘅，某月某日同埋幸福路上同埋路过未来都一级片嚟嘅。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就系呢个巴福斯发行嘅，同大家发行一套叫《危墙杀戮》，应该都系被杀戮噶啦，喺市场上面都系。咁啊，仲有一套咧就系呢个万机发行啦，继3月嘅《暗杀速递》之后咧，今次咧同大家咧发行一套《风骚小男人》嘅，咁啊有呢个恶女嘅新河君嘅演出噶。咁最后一套咧，同大家讲讲呢个星期上嘅片咧，系一套旧年参展呢个多伦多嘅电影啊，咁即系计下都已经差唔多8个月噶啦。最后相爱的日子啊， 係講一個過氣女星嘅晚年生活啊。咁啊，一套英國片，英國片香港都比較少上嘅，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嘅。好啦，咁第二節咧，其實咧今次嘅重點，其實點解要同大家講咧？呢、這個我哋都要做少少 disclaimer 先啊嘛。 其實都唔使嘅，即係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候，即係我只可以咁講啦。咁頭先都講咗少少啦，即係呢一個迪士尼咁樣買咗呢一個 Star Wars 系列之後咧，就從呢一個每年想揸水咧，但係依家揸到有啲老人尿頻咁樣狀態係啦。即係其實個膀胱就得咁大嘅喎，粉絲嘅銀包都得咁新嘅啫。咁樣舊年其實大家都已經知啦，舊年嘅呢個最後絕地武士啦，係美國區啦，係呢一個竟然有人發起呢個聯署啦，係要求要將呢一套套星戰歷史上除名嘅。咁呢個 Han Solo 咧，從頭到尾咧，到依家為止咧，都係負面消息居多嘅方式之下上畫咧。咁啊，但係咁樣上咧。都冇人估到你會撲到咁直嘅咧。 嗱咁講啦，我或者先講講一啲比較客觀嘅事啦，去到講講究竟呢套片個票房咧去到咩地步咧？嗱，先講美國本土。咁美國本土咧，其實咧去到呢個 VN 係一個長週末嚟嘅，因為呢個週末咧 suppose 係一個叫 Memorial Day 嘅一個假期嚟嘅。咁今個星期咧，其實睇落去咧係見到咧，即係其實最初嘅時候即係。呢、這個叫即係韓索羅開嘅時候咧，星期四嘅夜場咧，大概係 14.1 秒。咁依家其實見到咧，去到其實依家預期咧，三日嘅預測咧，即係一般嚟講，其實佢哋都會講五六日三日咧，就係 92.6 秒。咁 92.6 秒嘅程度去到乜嘢咧？就舊年嘅正義聯盟嘅地步啦。咁然後咧，四日都係 114.2 秒。最初嘅時候就會諗住去過到同期個好多年前嘅加勒比海盜嘅140秒嘅記錄咧，係過唔到嘅。咁然後跟住去到香港，咁頭先報咗咧，三日嘅累積大概係300萬到啦。咁其實睇個走勢咧，埋單咧係1000萬唔到嘅。咁而中國大陸咧，亦都係即係今次亦都係同步上咧，但係咧。喺見到個走勢方面啦，啱啱見到去到呢個星期日啊晏晝到啦，韓索羅咧其實咧上咗三日咧係5818萬，咁啊其實佢係排第三嘅啫，咁輸俾邊兩套咧？輸俾第三個星期上嘅《復仇者聯盟三：無限之戰》，再輸俾另一套咧就係排頭位嘅咧，就係呢、這個就係呢個叫《超時空同居》，係一套中國大陸片嚟。 超時空同居嘅，因為每年都有一啲同期咧，都有啲內地自己嘅一啲特別電影咧，突然間爆起。其實超時空同居咧，到目前為止咧，咁大家亦都好奇嚟嘅，即係本身已經你要知啦，呢、這個 Han Solo 係內地叫呢個遊夏索羅啦，已經改咗名嘅啦，係啦。咁啊，但係你都估唔到，其實仲打輸過呢一個本地一套超級小製作。呢、這個超時空同居其實超時空嘅部分係好鬼少嘅，係兩個人喺呢一個房間入邊遇到，跟住但係。嚟自唔同時空咁解嘅啫，但係呢個咁嘅概念戲咧，依家都收到差唔多5億，咁啊，但係咧佢開畫咧係內地咧呢、這個 Han Solo 咧係唔夠2000萬嘅， 係啦，咁其實今次咧直接咁講啦 ，Han Solo 即係呢個韓索羅嘅製作費咧係3億嘅美金，我講緊係3億嘅美金，依家睇翻落去咧，其實理論上星戰片咧。全球嘅票房咧，應該個回收咧，應該係佔呢套片嘅票房嘅 60%。但今次其實主要嘅市場咧，全部都一齊跌嘅。咁亦都意味住美國如果開第一個 V， 只係開92秒嘅話咧，其實你計翻落去埋單咧，都應該好難會去，即係你話去到3億都應該有啲難度嘅。意味住呢套片全球加埋落去咧，再加上佢嘅宣傳費計落去咧，係應該全部都會係蝕。 系咁啊，其实都惨啊！香港呢边跟足大陆嗰个逆音，咁啊，而家好俾面人大陆个逆音，但系大陆又唔俾面啊！啲观众啊，咁即系往呢个迪士尼一番嘅心意啊！因为即系我老实讲，我觉得如果香港个名改一改咧，入场人数系唔止呢个数，可能会多啲添，甚至乎，因为真系嘅，即系你当你第一眼咧，唔系第一眼。第一嘢聽到韓索羅咧，真係唔會想入去，唔知做乜嘢嘅。入去你都真係，然後你要用一個咩思維呢？你要突然間香港人一個香港人突然間用一個普通話思維，將佢譯翻做 Han Solo， 我根本唔想入去睇，你明唔明啊？即 即係好簡單，你要用翻呢個本地地方，一定係有呢個嘅方言啊，又好啦，本土嘅母語又好啦，咩都好，你要咁樣轉咧，其實你係失去咗一班嘅客嘅，其實就基本上係啊。 基本上咧，中文譯名咧，我覺得佢本身我對中文譯名冇乜特別嘅呢個意義啦，因為其實我接觸佢嘅時候，本身係台灣嘅，我哋唔係叫做星，我哋唔係叫星球大戰添，我叫星際大戰添，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小問題。但係你調轉個問題係在於你買咗片，即係迪士尼買完之後，咁佢當然都有統一啦。你之前嘅耳客都有呢、這個。矮客都有呢個問題嘅，咁我覺得反而呢啲都仲係一啲小事。重點係呢，其實呢，你之前嘅負面消息多到咁樣嘅狀況之下，啲觀眾呢，無論係粉絲或者非粉絲呢，都唔係好想入嘅。 其實負面消息呢，我覺得呢，其實影響就唔即係未必好大，但係呢部片呢，其實我自己就都講咗，即係都走訪咗啲院商嘅發行商呢，其實大家睇嘅呢有幾件事呢，其實先要解釋一下啦。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會唔會關香港迪士尼嘅發行事啦，咁但係我要解釋，先要同你有少少澄清嘅就係、每一地嘅 studio 嘅發行公司咧，好多時佢哋嘅銷個規則咧都要守得好緊，要跟翻美國總部，甚至乎海報要 approve 啊，所有宣傳時間都需要 approve 嘅。咁而我哋唔清楚佢嘅 guideline 係點咧，去到純粹評論佢哋有冇出過 effort 落去咧，咁就好難講。咁亦都有人會話今次好似個宣傳呢就唔似話以往咁大，咁但係呢我要同大家講，即係都同咗業內人士討論過，究竟即係有超過兩三位朋友都大概 estimate 呢，今次其實個宣傳費呢都去到大概500万到㗎。咁500万如果你埋單1000万計拆帳50%嘅話呢，其實你係交唔返，即係蝕㗎啦，肯定香港區係。咁講到就係、其實院商呢排呢套片嘅時候呢都發現一個情況，因為其實當我哋睇翻佢嗰個即係個市場嗰個觀眾分布咧，你好明顯見到咧，其實《星球大戰》由始至終係一個系列片咧，好多人會當咗一個大片嘅格局，咁其實呢樣嘢係錯嘅，即係呢個咧亦都錯誤咧，其實係好多人咧都戒唔到，因為佢個宣傳的確用咗一個 mass 嘅 distribution 嚟到去大型嘅發行，但係實際上其實呢套片喺美國根本由始至終係一套粉丝向嘅片，只不过系星战嘅粉丝，由于累积咗30年，粉丝个层面比较阔，但系不等于系无限。咁当然呢一套片，当你去到排嘅时候，由于迪士尼俾咗指示落嚟，我要开大嘅时候，咁你香港嘅发行商亦都好难唔去开一个大型嘅发行。咁当然啦，去 sell 院商嘅时候，当然亦都要院商去到，因为大型嘅片咧，其实一般都会有 commitment 嘅。commitment 就話你一日至少要做5場，咁要起碼要做2個禮拜，咁跟住去到院商嘅時候呢，其實佢冇得唔就範，但佢就範嘅時候佢亦都好清楚，就係唔同嘅區嘅戲院嘅表現呢，其實會各分別好大。星戰本身70、80年代去睇西片嘅，其實一個中產層面比較多，買玩具嘅亦都係，因為你去反斗城買呢啲嘢都唔平得去邊啦，形成當我哋睇依家市場分布嘅時候，中產區、中環、金鐘、太古城，或者係 The Grand 又一城呢一類比較多中產嘅區，個數係好啲嘅。但你一去到有一啲邊皮嘅戲院咧嘅院商同我講咧，佢嘅579嘅比較主要嘅場數嘅數字咧，竟然係同12.5場嘅表現咧係一樣。 咁啊，真係弊啲啦！你都 lunch 應該正常都係大家翻緊工，你睇唔到嘅。咁嚟到夜晚咧，人哋睇戲嘅時候，你咁樣收到一樣咧，就證明咗其實真係冇人睇咯。即係唔係話大家中唔中意睇嘅問題，係變咗一個冇人睇嘅問題。咁呢一個反而即係我覺得會好多時候，大家真係好多。即係你依家就變成，如果你咁樣就片商咧，有少少呢個焗住蝕嘅呢個狀態。 咁同埋另一樣嘢，個做法呢亦都出現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呢其實都有院商呢，個別嘅院商同我講就話嘗試將呢套片當一套獨立電影嚟講，因為其實呢套片本來個鋪排其實好好嘅，本來個鋪排就係一方面我可以吸引到一啲鍾意睇開星球大戰嘅愛好者去睇啦，因為其實你都睇開啦，咁另外一方面就當一套獨立電影睇，亦都希望吸引一啲新嘅客源，因為其實系列電影、續集電影咧，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你點樣去吸引新嘅客源。 当到个系列越嚟越长嘅时候咧，呢、這个问题亦都会越嚟越明显嘅。咁但系好可惜就系、是、今次其实喺吸新客嗰方面咧，似乎个策略就唔成功嘅。因为院商亦都试过有个别戏院曾经有观众问紧套咩片嚟嘅，都有解释就话当一个独立嘅制作嚟睇，但系似乎好多观众咧，由于体验一你讲嘅时候，一开始嘅时候，韩索来你联想唔到星球大战嘅系列啦，二嚟当你知道星球大战系列嘅时候，你就随之而嚟咧。唔係個別觀眾，係好多觀眾一諗嘅時候，你有一個系列嘅時候呢，佢哋即自然就會有個心理陰影，因為有個包袱喺度。咁當佢嘅時候，佢就會驚睇唔明，所以就唔入場。咁呢一樣嘢其實某程度上都影響咗，就係呢套片冇睇開星戰嘅客全部流失曬。 咁其實嗱，講真啦，就算睇過星戰嘅朋友呢，都遇到啲問題嘅。因為呢星戰呢，其實除咗正史就其實你講呢一個一至六啦，跟住之後再 reboot 咗之後，亦都唔係 reboot 啦，即係買迪士尼買完之後，咁 George Lucas 已經講咗啦，咁後面嘢唔關我事啦，係啦，咁你亦都洗走咗一批即係可能之前嘅星戰宇宙一啲之前嘅嘢，就依家變到咗一個傳說啦，咁樣就但係更加麻煩嘅係咧，迪士尼同埋 Lucas 啦，咁佢哋拍下拍下咧，得閒冇事咧，又會拍下啲影集啦，因為得閒冇事又會拍下啲動畫啦，咁呢啲動畫或者影集咧，原來都計到正史嘅時候咧，就導致咗一啲嘢你係睇唔明嘅。咁就算我睇曬所有電影版咧，約場咧都有嘢係睇唔明嘅。所以咧，轉頭我哋翻嚟都去講下啦。咁其實 Han Solo 咧，究竟好喺邊度，又死喺邊度咧？ 大家好，我係足球頻道嘅湯米，亦都係談冠嘅湯米。你聽緊嘅係 Regazine，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Just a competition when the war is the mission.